现在时间半暝啊11点。 你喜欢这首歌吗？喜欢这样的氛围吗？在这舒服的夜晚里，这里、那里，还有全世界的好朋友们，由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制作团队，在您睡前的两个小时里，继续的陪伴你们。我是制作团队的孟博，这是我的声音，希望你们会喜欢。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您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呢邀请到来自阿里山特富野部落的邹族年轻朋友亚伯斯雄恩，我们现在先请他用中文跟他的母语来跟全球听众朋友问好。 大家晚安，我是来自邹族特富野部落的亚伯斯雄恩尤鲁娜娜。妈妈妹妈妈好，要不行一路奶奶哦啊，有个是满山兽。刚刚的意思就是说，祝你们呼吸能够顺畅啊，就是让你们的身体能够非常的健康。谢谢。 我们来唱， 吼吼吼， 吼吼吼， 我们跳舞， 我们跳舞， 吼吼吼， 吼吼吼。 很开心听到不同于我熟悉的语言，所以我刚刚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跟你句点。OK， 好 ，OK。好，然后我们今天我们要来跟那个亚伯斯雄恩呢，我们要来聊聊就是阿里山的生活，就是在阿里山山上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那其实呢，我觉得第一题我们就来先来问问亚伯斯，就是说你觉得台湾人对阿里山的印象是什么？ 其实这几年呢，我慢慢的跟大家说一下，阿里山不只是台湾人对他的印象了，已经是大陆的朋友们来台湾，一二三到台湾，台湾有个阿里山，都是一定要去阿里山的一个地方。可能很多朋友对阿里山就是日出啦、小火车啦、云雾缭绕啦、云海这些等等哈，所以我想目前到阿里山的朋友基本上都还是可以看到这一些，但是如果你慢下脚步，你会看到更多不同的地方，所以有空放下你的脚步去阿里山走一走也是不错的，也欢迎来到你的部落，对不对 Peter？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 国立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好臭哦，怎么到处都是烟味啊。 诶，你这样说就不对啦，你不知道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吗？ 你那哪只是饭后一根烟啊，像你这样没节制的抽，没几年就真的当神仙喽。 诶，别诅咒我， 仅限给各位瘾君子，身体健康的快乐远过于抽烟当神仙。 当您收回掏出来的那根烟，您就已经给自己更美好的将来。 其实我对阿里山就是买火车票然后上阿里山。 小我车，对，小我车。 对，然后上去呢，就是到那个大饭店，然后就是四菜一汤，就是竹笋，就是高丽菜，就是三葵。 你没有停奋起湖？ 有、 哦。有没有买他的便当？ 没有。 哎、欸，你这样就不算去奋起湖了。我跟你说，至少要去奋起湖的 server 买奋起湖便当。 你好 笑哎、欸。所以一定要到奋起湖，奋起湖还有很多点，好不好 ，Peter？ 奋起湖就正好一个地下 B 1 B 2 B 3的商店街吧，我觉得不是盖在上面的。OK， 对啊，第一题就是先简单讲讲，就是台湾人就对阿里山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游乐休憩的地方嘛，其实我们不会认为它是一个生活的所在。 嗯。 独自走到了东海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亚伯斯雄恩来探讨一下亚，不是太叫亚伯斯，对不起， 叫贾伯斯好了，好吧？ 贾伯斯，对对对，就在探讨阿里山的一日生活。OK， 出锤了， 好， 不 要是出锤。 那我们现在，因为阿里山大部分目前的分布族群，就我所知有汉人。 对， 那就是这个答案，我已经先填了一个。那其他还有哪些部落族群呢？ 基本上哈，在台湾原住民来讲哈，很多县市都有其他不同的族群。而我们阿里山真的是非常单一的州族的一个族群呢、啊，就是总共呢有七大部落，有七大部落。我们所谓的南部三个部落就是三美啦，哎，达赖古、西美的哎苦塔有最有名，茶山什么凉亭，它凉亭特别有那个所谓的一个部落风格。好，北部四个部落有莱吉部落，莱吉部落有一个我们最美丽的塔山，塔山是什么？塔山是我们州族的祖灵的居住地啊，我们所谓州族以后不信啊，你归天了之后就是归到那个地方啊，塔山。然后再来就是在莱吉再过来一点点呢，就是我美丽的部落特别部落。在这边特别部落要讲很多很多的话可能也讲不完了，反正有空有空到我们那个特别部落来走走，我亲自带你，带你去哪里？带你到山店。嗯，然后达邦还有达邦部落，然后在蓝色的部落还有一个李家的部落。阿里山最偏远的地方，最美丽的蓝色部落就属于我们的李家。李家部落有所谓的萤火虫季节了哦，三月到四月。 Peter 有没有去看过？没有，你干嘛摇头？ 我现在要采取沉默者的姿态， 不要一直沉默，好不好？我们两个是有点像相声，你捧哏，好不好 ？OK， 好啦，其实那个，你介绍完了吗？据点了吗？ 哦，给你一个据点了。 我刚才我以为你在讲周语耶， 没有啦，我讲的是 Chinese，Chinese， Chinese,、okay. 好不好 ？Chinese，Chinese。 哦，我觉得我跟你做节目真的好开心，开心到我都会不知道哪里是据点。OK， 好。那我们来问一下，身为周族人，我真的很好奇，其实周族的父母怎么给小朋友取名字？ 哦，这个取名字哦，其实他有他的一个命格，所谓的命格哈，因为我们周族的不管是男孩子或者女孩子的名字哈，我们不像汉人一样说，哎，可能今天是什么汉字辈啦，或者是什么文字辈啦，这些都没有。我们女孩子的名字，我算算看。如果没有算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大概有十个名称，女孩子的名字啊，男孩子也差不多也十个多啊。要用哪一些名字哦？其实我听过一些长老就说，假如我生的啦，就是给我爸爸，给我的爸爸，不是我来取哦，是给我的爸爸，是给我的长老长辈要去取。假如说他今天，哎，这个女孩子，我们有一个女孩子的名称叫傻优母，哎，这个小朋友一直用傻优母这个名称，哎，结果他生病了，一直奇怪，这医不好啊，看医生有的给巫师看一看，哎，都不对，所以你要在当地里，我有看过这样的案例，就是说他再换名字，我们家族里面也有啊，这女孩子换了名字以后，哎，身体健康多了，好吧，身体健康多了，所以这个名字的部分是由我们的长辈啦，不一定是我的爸爸，我。说不定是我的阿公啊他们取的，然后那个比较不起眼的中文名字就是爸爸取的啦，啊，男孩子也是一样啦，啊，有的就是说像男孩子的名字像很多就是轮着用，就在家自己家族的名称，像我呢，我叫 Yapsiong 是我的名字，在我的名字名字在前面，那我只有我的家族叫 Yurunana， 所以我的名字叫 Yapsiong Yurunana，所以名是在前面呢，我们跟那个 America 还是那个 UK 是一样的哦，名是在前面的。OK，Peter，不要在那边偷笑，交给你。 OK， 好，那我叫 Peter、 我叫 Peter Chen。 徜徉在海边，享受大自然的气息。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你惊喜与奇幻。我是广播主持人丹仙姐姐。 哦哟，最近脸上一直长痘痘，这样叫我怎么去联谊啊？ 一定是太晚睡，所以内分泌失调了啦。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最近肠胃好像也怪怪的。 谁叫你宵夜都吃炸的？再这样，你平常沉默的肝都要抗议了。 那怎么办？我还很年轻呢。 快去做健康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吧，提早预防比事后治疗更有效哦。 提醒您，有些症状初期并没有发病征兆，透过半年一次的健康检查，我们的健康才会更有保障哦。 定期做健检，快乐每一天。 我很好奇，那像外地来的进入你们部落生活，他们要什么样的时机下才可以取得州主的名字？ 你说外地的朋友吗？ 譬如说神父啊，神父也是外地来的啊。 哦，这样啊。 对， 以下哈是我自己看到的很多的一个案例哈，很多可能就是你是我们家的朋友，可能是汉人啊等等，我们的长辈就因为跟你蛮这个朋友蛮好的，我们的长辈就会给你特别取一个名字，像 Peter， 不晓得长老有没有帮你取名字了？没有，我也没有资格帮你取了，好不好？所以变成是 你不是长老吗？ 不要这样，我才三十几岁，长老啊！我虽然长得像长老，长得看起来比你还要老，你不能叫我长老，好不好？ OK。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假如我们部落的神父他是波兰人，破破烂烂的国家，他讲的。 等一下，破烂是你讲的，不是我讲的。 以上是个人言论。 NCC 发钱是寄到你账单，寄到你家。 好，寄到我家。好了。是因为很好笑的神父他讲的笑话，不过我们回到正题， okay. 也叫被罚。 OK， 也有来自波兰国家的一位神父哈，他在我们部落已经很久了。我们的那边像就很多的长辈就帮他取，我忘记那个博神父叫什么，忘记了 ，Peter， 不 ，Peter。然后他的周语名字不可能叫 Peter 吧？ 我乱讲的，我乱讲的， 我也没有听过。我记得他有神父，好像是部落的长老给他好像一个原住民的名字，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目前我们部落的氛围就是说，可能你今天跟这个家，就这个当地的家哈，不是这个整个家族，可能你这个当地的家。你跟他们感情不错，你是个汉人，但是跟他们感情不错，他就会给你一个原住民的名字啦，就是有长老取的这个一个名字。所以Peter 常去山上，我再请我爸爸给你个名字。 OK， 好，感谢。天，你爸爸不在天上吗？ 喂，我爸在茶园啦。 天哪，我记错，对不起，伯父，伯父你还好的，对不起，伯父你 还没有，还没有去找耶稣，还久了嘞。 OK。像那个我们认识一个朋友陈胜奇啊，他是住在达邦，他有一个原住民名字，那他的状况也是刚刚讲的状况吗？ 对，他这个状况也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他在世界展望会工作啊，在山上帮助我们部落的居民，所以在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热络了。我想就是可能就祈祷给他这样的一个名称啊，至于胜奇这样名字我也不知道，就变成一个这样的啦。 OK。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那进广告之前呢，我们要来先听一首亚伯斯所点的歌，他点的是卢广仲所唱的早安美之城。天哪，这种歌会不会太饿了一点？ 我不会了，就是希望爸爸每天早起，请不要一直在在唱。哎， 好 OK， 好，我们现在就来听卢广仲的早安美之城。 吃早餐啊，快点啊。有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这姊妹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餐厨房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餐厨房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We share the morning。 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谁在哭啊？怪恐怖的、欸。 好像是竹子的哭声哎、欸。 竹子为什么要哭啊？ 你们人类太自私了，为了方便，无穷无尽的砍杀我们，破坏环境，我们不该哭吗？ 啊！我们不敢了。 各位听众，出门在外带双环保筷，既方便又卫生，别再依赖免洗筷咯。 少用免洗筷，环保又实在。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文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现场来了一位阿里山的周族朋友亚伯斯雄恩，他来陪伴我们。亚伯斯雄恩，我觉得这样讲好绕口哦。 你可以叫我贤弟，好吗？ 贤弟， 好 我们又不是在演梁山伯祝英台。 对啊，那所以你没关系，你叫我贤，看你啦，怎么叫都行啊。叫亚伯斯，叫文贤，好吧？文贤可能更好。OK， 好 ，OK，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哈。 嗯， 我觉得阿里山的那个茶叶，就采茶叶，其实是很兴盛的。那我其实我就很好奇说，你们采茶那么兴盛，那是不是代表部落族人是不是很爱喝茶？ 哎呦，这样大概跟你说好了，好不好？其实部落人喝茶的风气哈，一定有。但是他并没有说，假如说朋友问过我这个问题，他以为每个人采茶家里都有种茶，有的没有的，家里就摆个一定会有什么茶几啦，或者是那个有的没有的。但是基本上喝茶是会，你说家里有全套的，我想很少有人有了。你知道什么？我们部落的妇女啊，喝茶的习惯是比较喜欢那个聚在一起啦，聊聊八卦啦，今天的谁生孩子啊，然后今天昨天晚上谁又吵架啦。 就叫部落风情嘛。所以我认真的跟大家说哈，部落几乎应该这样讲，很多人跟茶的行业有关系啊，可能有人没有，但是呢极少数，真的挺少数。所以很多我们部落的生活都会围绕在茶这个行业。其实对我来讲啊，我自己采茶的那个时间啊，自己采茶的时间大概我算一下1、2、3、4、5、6、7、8，大概有20年来吧。这20年来呢好累哦。因为啊，每个人都以为采茶动作就是可能就是说，哎，这动作很小啊，为什么体能有的没有的，为什么很累？我跟大家讲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知道吗？那个太阳哦，会把被晒成一层皮啦。然后反正啊，就是每个工作，每个茶农啊，你会不要以为都是采茶姑娘啊，都是采茶老娘。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哈，来阿里山，其实现在你的阿里山公路就很多在采茶的，我就听过这样的一个笑话，我一直很好笑，因为啊，陆客来台湾嘛，他们也常常听到说阿里山姑娘美如水啊，采茶姑娘更胜他，所以有一次阿里山那个车子就停在路边，结果他看到采茶走上去，一个阿公啊走上去，结果走下来跟他朋友说，不用看了，都老太婆啊。所以啊，都是采茶都是一些老娘。不过回到部落来说，我常常说哦，采茶是一个劳动，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付出，但是它的末端所谓的把它怎么样一个卖出去，都是现在我们这些农友，其实比较新世代的农友，他必须要做，就是除了种植之外他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不过对我来讲，真的采茶太多的记忆在里面，不管是生活上，早上呢一大早起来呢，看着那些婆婆妈妈，我妈妈还打电话，因为我在2楼掉下来，然后她东逛逛西逛逛就跑到上面哦，婆婆妈妈在那边聊天了，有时候聊八卦聊一聊，哎，到茶园还要聊八卦，很累，一天有时候还聊天陪这些老人家。哎呀，所以啊，我觉得这个就是部落的一个人情味了。我会说它是一个人情味了。我想 Peter 也有去过我们部落，在部落逗留了一阵，算逗留嘛。所以茶在我们部落，我自己认为它已经不是一个农业了，它是一个对我们来说一个生活的一个起居的一个习惯。时间到了，起来采茶回家。回家之前，大家如果还有一点天亮，大家围在一起。喝个茶，再回家洗澡，就是一天简单的生活，然后也赚到他一天所需。所以我觉得在部落采茶，我觉得是一个又苦又累又甜的一个工作。 其实我的观察，我会认为说，其实茶叶可能是茶的产业在阿里山，我会认为是一个原住民跟汉族共同打造的一个品牌。 没错， 也就是我会认为是最大的需求者可能还是平地人， 陆客， 现在是陆客。那就是说，我会觉得就是基本上我会觉得在那个原乡部落，我觉得茶叶的一个消耗，我觉得可能不是最大宗的。 真的。 那所以我才会想请问，就是文贤，就是说你觉得这种原汉的结合，这种打造的这种茶叶。你会觉得它会不会影响到你们部落的主要生计这一块？ 其实这个部分我自己在协会工作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努力，就是说所谓原汉合作，说好听是合作啦，对不对 Peter？ 你这样讲真的还不错，修饰得很好。我们这个原汉合作的关系啊，长年以来往往都是比较合作的时候收入少一点点，我修饰得很好，少一点点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还蛮，我不能说自豪，我觉得也是一个原住民的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当取得我们所谓足够的一个回报的时候，我们不会再去追求其他，追求其他的就变成是汉人在做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真的在这几年我们部落生活过得去的原因，也是因为茶叶这个关系。因为这几年真的除了自己国内的朋友，他们自己需要的量也蛮多的，然后再来现在这几年陆客，虽然陆客不会到我们，好可怜哦，都不会到我们部落，因为他的游览车开不进来。所以我们这几年陆客方面，他在阿里山公路的沿路上的一些商家啊，这些商家就跟部落人合作，就变成我们提供，我们是制造贩卖者，就由汉人去做啊，消费者是由陆客来做。这几年慢慢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模式的时候，你说我们要去改变什么吗？ 想，但是有没有能力，我们会不断的去做一个试探的一个方向。不过毕竟这是一个庞大的利益，而且要去改变部落的这样一个经济的收入，你觉得你要去影响到他的经济收入的时候，他也无法去跟你这样做一个配合啦。因为他今天这个茶叶很棒的一个茶叶，他知道他卖给工厂，然后可能隔天或者是下个礼拜他收入就进来了，而且是还蛮稳定的收入，他就觉得满足了。我们常常说周族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一个民族，甚至于经济这个部分这几年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生活真的过得去，我就不去强求其他的再更好的，是好是坏我会觉得说按照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就这样吧，就是目前还合作的，我只能说合作的不错，好不好 Peter， 这样讲可以吗？我没有说其他字眼啊。 你在哽咽吗？ NCC 会发哽咽的部分 会不会太过于那种矫情？ 好了，还好了，还好了，真情流露，好 ，OK， 好的，好的。 那我们还是要推广一下那个台湾农业，就是想要请那个文贤来介绍一下阿里山的当季有哪些茶种。 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这个部落哈，以我部落来讲哈，应该也是大概所有的茶都这样哈。正常来讲，它有分四季的茶，春夏秋冬茶。在这四季的茶是基本的，但是在夏天的时候会采两次茶，因为它气候或者是因为雨量的关系等等，它都会多了一个第二个夏茶，分二水跟三水的夏茶。这是夏天比较特别的地方。还有所谓的有一个最好喝的一个茶季的一个茶叫做冬片，冬片是在冬茶采完之后，它还有一段时间哦，它会再长出一个小小的新的嫩芽。那个新的嫩芽哦，是因为它吸收了我们的土壤，而且又加上天气比较冷，它所有的精华都在那个茶叶上面了，所以冬片是比冬茶还要好喝。所以冬片是最贵的，但是基本上就分春夏秋冬四个茶哦。所以如果价格上面的来讲的话，我就不方便说了啊，请来电洽询0800，好吧，或者是请上我的脸书，我的脸书是亚博斯，请私讯口蜜，以免我打坏市场。 OK。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说那个所谓洞顶乌龙茶是哪一个季节产的？ 洞顶乌龙茶这个部分，这个名称哈，我在这边我就不说明了，因为洞顶乌龙茶哈，像乌龙茶有所谓的金萱乌龙茶、洞顶乌龙茶、清新乌龙茶等等，你说你要怎么分品种？这个部分因为我不是特别详细的去了解，我就不要在这边误导人家。 不是，我以为是说它是不是冬天才出生的。 没有，那是因为品种跟产地的关系，其实茶树都差不多。乌龙的部分都是乌龙。 OK， 好， 洞顶乌龙。 OK， 好， Thank you。 好，我们又要来休息一段时间，避免那个亚伯斯爆点。噔噔噔噔。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来请亚伯斯来绕军一下。 绕军 以前是邓丽君嘛，那我们现在现场有一个文贤也可以来，文贤的声音也是不输给邓丽君的。 别这样讲了，现在叫邓小贤。 小贤 ，OK， 好，小贤。我们今天我们要来请小贤，我们要来绕魏绕国君弟兄。 魏安， 不是魏安。好，我们被抗议好不好？不是魏安。 对对对，我们慰劳一下我们军中的弟兄。 对对对，军中弟兄 某位 啊，没有没有，我们也不是为某位，只是刚好那个某位在当兵。我们是为全国弟兄， 全球华人， 对，全球华人弟兄。然后那他在刚好这一位他在那个桃园山区 某山区 然后在那里罚站的免费罚站 不知名营区。 对对对，然后我们要绕军的曲目，好，我们来请那个小贤来宣布一下。小贤， 这首歌来自于我的偶像午夜灯，突然好想你。因为我觉得你的家人每天都会突然在那个两秒钟突然，我的儿子在当兵耶。所以这首歌我觉得虽然歌词是属于爱情的，不过我觉得这个歌的非常有意义。突然某年某天某月某日，你的父母亲会想到你在努力的保家卫国，所以这首歌来自午夜灯的 突然好想你，谢谢，还清唱。 你要清唱，这不是放歌的。你还记得歌词吗？如果你不记得，你就啦啦啦过去，不记得歌词啦啦啦。 我从中间想，等一下，我想一下。最怕，等一下，我们试音一下。你已经录了吗？ 对，这是 NG 片段。 NG 是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嗯，最怕空有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只能翻滚绞痛的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嗯， 这是试唱还是 N 还是正式啊？ 没有，我在试看看能不能想得起来。NG 片长，你有没有印表机？就等一下，我手机查一下。 你直接唱副歌就好了，你直接跟他道歉，你直接跟他道歉，唱副歌就好了。好， 关于那某位弟兄，因为本人我实在是头脑的记忆卡只有一 byte， 所以我忘记那首歌的前面，所以我只能想说唱中间，你说好不好？ 好。 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我的快乐或委屈，突然好想你，突然锋利的回忆，突然模糊了前景。以上，谢谢大家。 来宾，请掌声鼓励。啊，好，进广告， 进广告，噔噔噔。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 今生今世 FM88.1， 哎，你听了吗？